来讲这个恩典之约在基督里的关系，请翻到补充材料部分的第57页，这个是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七章，神与人所立的约，我上面标了一个题，就是律法与福音，也就是说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这里有大概六段，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啊，请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段。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甚至虽有理性的人都当顺服上帝为其创造者，然而若非借着在神那方面的自动迁就，他们绝不能从上帝有所获得作为他们的祝福与赏赐。上帝愿意用立约的方法来表明他这种的辅救。这里说神与人之间，就是这个图上这条的直线啊，实线。神与受造者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远，虽然我们每个人有理性，就是有灵魂的意思啊，都当顺服神了，但是除非神依旧自动，就是神主动的迁就，我们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就是说我们若愿意与神有发生关系的话，一定要神主动下来才行，而神呢也这样做了，他用的方法是是立约。那第58页有很多的经文，其中呢有一些呢很值得我们好好去读的，以赛亚书第40章13到17，其实整章的以赛亚书40章，每年秋天主耶稣这个圣诞节之前呢，都很值得我们去读然后一面读一面听憨豆的弥赛亚。我们来读以赛亚书40章13到17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啊，万民都像水同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造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以赛亚书40章呢，继续的讲万国在他天平上面只是几片尘而已所以神无限的永恒的神愿意与人建立关系，这是他的依旧他的主动的迁就其中一处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7章，这里没有列出，57章第15节，那位神是至高至善的，但是他愿意与忏悔的人同住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神是至高至圣的，但是他愿意与谦卑忏悔的人同居同住神与人立约。好，第二段在59页补充材料的59页，我们一起来读。上帝与人所立的初约乃是行为之约，以完全的和个人的顺服为条件。上帝在此约中将生命应许给亚当，并在他里面应许给他的后裔。改革宗神学传统呢， 习惯用这个行为之约或者工作之约这个这个名词，你不一定要用这个名词，反正呢意思就是说神与亚当所定下的关系，因为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没有用约这个词，那你为什么你问为什么用行为之约这个名称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神与挪亚立约，你读那个内容啊，除了有死刑以外，其他的都是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重申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推理说，创世纪第一跟第二章神与人所说的话可以称为约，虽然一二章那里没有用约这个词啊，而神跟人定下的关系，就是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关系呢，的确的吩咐人要完全的和亲自的，个人的顺服，就亲自的亚当夏娃啊，完全的顺服啊，这个是条件。然后呢神应许生命给亚当啊，那这个呢是从第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刚才我说对不起，第七节那里说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一定死，但是呢第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在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推理呢，说上帝给亚当和全人类的应许呢，是假如亚当 pass the test 这个考验通过顺服的话呢他永远活着。那所以呢这个呢叫做行为之约。你说我们得救不是本乎恩吗？为什么上帝要求我们要用行为要顺服呢？那请你不要忘记，这个恩典之约呢是犯罪之后，有罪才叫救恩，没有罪不叫救恩，对不对？没有罪不需要救，所以没有犯罪之前呢叫做行为之约。你不喜欢行为之约这个词呢，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我想到一个，永生之道，可以吗？为什么说永生之道呢？永生之道是包含了堕落前跟堕落后。堕落前永生之道就是不要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神说什么就做什么，神说不做就不要做，所以叫行为之约。但那个是永生之道，犯罪堕落之后永生之道是借着神的恩典领导人，因为我们人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自己救自己了。因此堕落之前呢，我们可以说神与人立约，或者说神给了人一个考验，一个顺服的考验，而这个不是无限期的考验亚当的确失败了，那这个约呢就作废了。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神就开始执行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意思就是说堕落之后神的救赎的计划。 OK 而亚当是代表全人类的，所以呢神在亚当里是应许全人类呢顺服他的就得到永生。好，我们来看第三段，是在第六十页第三段。现在人堕落了，神呢就开始他的救恩计划。我们来读，人既因堕落使自己不可能借子月得生命，主就愿意立第二约，普通称为恩典之约，他凭此约将生命与救恩借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要他们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生命的人，使他们愿意并能相信。好了，人堕落了就不能靠这个约得到生命了，因为已经失败了，已经不及格了，神就愿意立第二个约，称为恩典之约。那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将生命和救恩白白的给罪人这个约呢就是在基督里的，要信耶稣基督而得救。 信耶稣基督的人，神应许将圣灵赐给他们，这些人就是预定的生命的人，圣灵使他们愿意并且能相信。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反对的吗？断乎不是。就是说，旧约的律法和神的不论旧和新约的应许是一体的，不要把律法和恩典隔开。不错，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称义，没有人可以靠守律法。但是二十一节，如今神上帝的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意思就是说呢，人不可能靠守律法成全神的义，而神的义的确是在守律法这个人为的宗教以外显明出来，或者说旧约时期之后显明出来，那两个解释都可以。无论如何，这个在律法以外不是靠守律法的义，这个旧法显明出来呢，是有律法和先知有证为证的。就是说神的救恩呢，神的恩典，这个恩典之约呢，是有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做见证的。所以新约跟旧约完全不是两个不同的相反的旧法，新约的旧法有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做见证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昨天有提到这一节很重要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那律法什么不能行的呢？律法不能够因我们守它而给我们永生，这已经过了在行为之约的时候，假如神那个时候给十诫亚当通过了是可以的，现在呢不行了。神呢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那耶稣基督是成为我们最深的形状，很像而已。耶稣基督没有穿上最深，耶稣基督穿上的是人的身体跟灵魂，但是没有穿上罪性所以一切假如说耶稣基督穿上最深这样子呢，就有这种的翻译圣经的方法就有异端的嫌疑说得很严重啊。是啊，耶稣基督没有穿上最深，你去查一查所有的中文翻译本不会说耶稣基督穿上我们的最深的，是最深的形状那个是正统的，其他的是异端我们不能说耶稣就成为一个罪人，对不对？不能成为一个罪性的人，耶稣基督是一个无罪的人，担当我们的罪孽。好，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六节呢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来，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裁服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对不起耶稣基督是做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做什么？约。这个预言是说，我耶和华公义照你，弥赛亚，必裁服你的手，保守你，保守耶稣基督，使耶稣基督做众民的约，或者是中保，当然是约里的中保耶稣基督就是那约。所以我说恩典之约也称为在基督里不是随意定的圣经里面耶稣被称为约的中保，简单的说，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节，简单的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约，没有耶稣没有约，因为耶稣是神与人立约不可没有的那一位，他是中保约的中保不是为一方而立的，神却是一位。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节，神是一边，另外一边是谁呢？是中保和中保里的耶稣基督和在基督里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约。好，刚才我们读的这第三段呢是说，人既然堕落了，神就立第二个约，称为恩典之约，凭这个约呢，将生命和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就这个中保就这个约的这位耶稣基督，称为约的耶稣基督，白白的给赐给罪人，叫他们信耶稣而得救，并且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的 圣灵使人愿意信，使人能信。在61页的《使徒行传》第13章第48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不要说预定论啊，预定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有的，我们常常读到这些经文就跳过去，不想读啊。凡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啊。我们是谁？你我基督徒是父神赐给耶稣基督的。下面约翰6章44节到45节，还有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下面那句是说什么呢？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一方面是父给子的，我们呢，这些得救的人是圣父给圣子的；另外一方面，耶稣说：“你来，到我这里来，永远不会被丢弃的。”44节，若不是差我的，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而到我这里来的，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所以两方面都是好。所以恩典之约是讲什么的呢？讲信心、悔改得到生命。耶稣基督是那个约的中保，而圣灵做什么？使人能相信、愿意相信，就是呼召重生、信心悔改等等。啊，所以这个是恩典之约。恩典之约的中保就是耶稣，他被称为约。Okay, 好，第四段是在62页第四段。请听我读。这恩典之约在圣经中往往以为命的名称说明，乃是指呢立遗命者耶稣基督的死，并指出由遗命所留下的永远产业和其所属的一切事。那这段是说呢，希伯来书第9章等等呢，将这个约理解为一个遗嘱，Testament， 我们英文说新约旧约 Old Testament。And New Testament 就是遗嘱的意思，遗嘱一定要有人死了才能够生效啊。不过呢，约这个词呢，在20世纪呢被理解为盟约、盟主跟从属的一个族、一个国打败了另外一个族啊。那个胜方呢就说我是多么的好，对你多么的好啊，你呢要从属我。那上帝呢他的美意乃是用了古时候的赫人 Hittites 啊，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的，当时的民族叫做赫人啊。神用了赫人打败其他的民族所立的约，那个约文那个条文的方式来与以色列人，也是与我们立约。好，总的来说，约这个词有两重的意义，约可以是指遗嘱，约可以是指盟约，两样都是对的。圣经里面因为用两种字来讲到约。Okay， 那这个威敏斯的信仰告白是17世纪写的，那到20世纪的时候呢 ，Meredith Klein 和其他的神学家呢，就靠了一些考古学的发现呢，发现呢圣经里面的和赫人的盟约这个形式，这个 form 很像。你说怎么像？ Okay， 第一，这个约文呢，先来一个historical prologue 一个序。对不起，第一个是self identification， 那个盟主自己宣告他是谁，我是主耶和华。第二 historical prologue 历史的序言，成就你从埃及出来的。第三，约的诫命、吩咐不可以有别的神等等。第四，遵守约的条的结果跟不遵守约的结果。第五，安排把这个约的 copies 正本副本写好存好。就神做约会或者做约会，对不对？好，那这个约的内容呢，赫人和出埃及记的约呢是相同的。既然是约，所以你我与神的关系 是有一种啊法律上的这个味道的啊。那你不要说，哎呀，神要我做的是强迫我的，还是甘心情愿的？是爱，也是吩咐，因为神定下来的关系是约。结婚也是一样，结婚是不是爱的表现？是。结婚是什么？是立约啊。那你说是强迫做的还是自愿做的？结了婚之后是强迫的，前面是自愿，是吗？我们常常喜欢用人的自由做一个前提来思想所有的事情啊。我们要说我们不是完全自由的，我们是神的仆人啊。那神的仆人是不是理所当然甘心情愿的做那些神吩咐的事情？是啊。一个仆人在一个贵族的家里面，每天在那里烧饭、烫衣服、洗衣服，他是甘心情愿的啊，还是被逼的？两样都是。他的位分就是做仆人嘛，他就是要烧饭，就是要做家务啊啊，甘心不甘心都是做了啊。神给我们是立约，我们是他的属民。好，我们来读第五段。来，此约在律法时代与福音时代的实施各有不同。在律法时，恩约之实施乃借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的羔羊，以及传给犹太人的其他预表和礼仪，都是指，并且这些在当时是够用而有效的，借着圣灵的活动来教诲并建立选民对所应许的弥赛亚有信心，借着他才能得着永完全的赦罪和永远的救恩。此约称为旧约。好，那这段说呢，在律法时代呢和在新约呢，那个实施的形式各有不同。在律法时代，恩典之约的实施乃是接着下面那些的方法。所以律法时代的约还是恩典之约，律法时代的约还是恩典之约。那神怎么施行这个约呢？乃是借着应许，应许亚伯拉罕，我要赐福给你，要给你一块地啊，要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然后呢地上的万国都因你的缘故得到福气。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四个应许，一步一步的应验。预言，那我们都知道什么预言，什么是预言？献祭啊，隔离跟逾越节，还有其他的的节期。隔离跟逾越节是两个很重要的，因为这两个都预表了啊洗礼和圣餐。你说圣经哪里啊有说隔离预表洗礼呢？哥罗西书第二章是一节到第十二节。好，还有传给犹太人其他的预表。预表这个字呢，英文是 type，T-Y-P-E 啊。我举个例，比方说大卫是一个预表。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就是预表将来万王之王，天国的王。大卫是谁？大卫是神所高立的，预表将来神要高立的弥赛亚。约瑟是谁？约瑟是雅各以色列的儿子，预表耶稣基督真以色列真儿子。约瑟先卑微后荣耀，预表了耶稣基督先卑微受苦后的荣耀。以撒是谁？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预表谁？预表我们在基督里的啊。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的啊。约书亚是谁？他是摩西的继承人，救以色列人带他们进到迦南地的，预表基督搭救我们进到应许的安息。约书亚的名字和耶稣的名字是一样的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预表啊。何西亚书是预表耶稣基督怎么爱教会啊。所以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预表 type 和礼仪，这个是一门的学问啊。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有多一些的研究。 还有礼仪，各种的洗涤。昨天我们说过，重生的水不是指洗礼，是指旧约里面很多不同的洗涤，是洁净的意思。好，所以旧约里面有应许，有预言，有献祭。啊，献祭当然就是啊，表明我们需要罪的赦免，需要救赎，需要耶和华的怜悯的意思。啊，隔离，隔离就是啊，一个孩子进入到约的群体的那个记号。啊，是因信称义的记号和印记。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啊，隔离是什么？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做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好，所以隔离是记号，隔离是印证。是什么东西的记号呢？是因信称义的记号。是什么东西的印证呢？是因信称义的印证。换言之，是恩典的记号和印证，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好，所以这些的献祭、隔离、逾越节、预表等等呢，都是预先指向那要来的耶稣基督，而且这些在当时是够用的、有效的 ，sufficient and efficacious 啊，借着圣灵的工作来教训啊选民，来建立他们对弥赛亚有信心，借着他才能得到完全的赦罪、永远的救恩。就是以色列人信什么？他们信他们需要弥赛亚，他们需要完全的赦罪、永远的救恩。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所以旧约里面哪些人，或者对不起，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怎么得救的呢？答案是他们预先相信神借着他的救主要开恩赦罪给他们永生，不过那个弥赛亚还没有来，所以他们是相信神的恩典救他们，赦免他们的罪，但是这位救主是将来要来的。我们呢，同样的相信神开恩赦免我们的罪，不过那位救主已经来了。新约圣经告诉我们，那位救主的名字是耶稣基督。所以新旧约两个时代神的选民得救的方法是一样的，是仰望神的恩典与神开恩赐给他们的救主，赦免他们的罪，给他们永生。一个是往前看，我们是往后看，是不一样啊。在这方面是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就是都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啊。这两个时期呢，救法是一样的，救恩的根据是恩典，得到这个恩典的途径是信心和悔改，一样的。一个是往前看，一个往后看。好，我们来看第六段，是在六十四页。这里应该有一个错字，是在最后两行啊那里，所以不是加个不字进去，不是有两个，加个不字在，所以不是。好，我们来读，在福音时代，当实体基督彰显的时候，实施此约的条例，乃是圣道的传扬、洗礼和主餐之圣礼的执行。这些条例为数虽少，而且在实施上更为单纯，有少有外表的光荣。然而在这些条例中，对万国连犹太人带外邦人更充分的明了证据与属灵的效力。这约称为新约，所以不是在两个在本质上不同的恩典之约，乃是在不同的时代只是一个而又相同的约。 okay， 这里说新约时代呢，那个预表啊 type 啊，这些预表所预表的实体到了，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呢，耶稣基督在新约时期所设定的条例、典章或者是圣礼啊，不能说圣礼，因为讲道不是圣礼啊， 啊，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所吩咐是什么呢？所 order 的 ordinance 就是传神的道，圣道的传扬，洗礼和圣餐，为数很少，只有三样，而且实施起来很简单，啊，没有很多的外表的光荣，好像就要杀牛杀羊啊，有火有烟有云啊，没有这么多东西，但是。